好啦，翻嚟啦，我哋第三集第四节嘅血汗解封啦，继续有荣烧 先人， 系我系 Albert， 系啦，咁啊讲讲啦，嗱，我哋集合一下先啊， 系， 我哋讲咗三单，我哋叫做咧用火烧尸嘅一个残酷处理尸体嘅方法， 系， 好啦，咁我哋今集咧，我哋成日都话咧，每一集嘅最正咧就系第四节嘅， 冇错， 咁我哋嗱，我哋首先讨论第一个话题咧，就系究竟用火。嚟去做一个毁尸灭迹嘅一个程序， 嗯， 系咩个好嘅方法呢？ 一定唔系啦。 如果你话最快，嗯、即系喺你手边一嘢就攞到嘅，嗱，你、嗯、我哋上次讲啦，如果石棺咁，你都要去买嘢剩啦。但如果你用火嘅话咧，可能喺屋企嗰度咧就已经揾到嘅。咁可能呢个系最方便嘅。咁呢个 O、OK, K，、嗯、但系你话毁尸灭迹要干净咧，就烧就应该系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 除非你喺炼钢厂做啦。一脚就新噶啦，咁啊得。 你头先有讲陶瓷厂 系 嘛？ 系啦，一系就陶瓷厂啦，系啦。唔系你谂下，如果你喺屋企烧尸，又喺一个大厦里边烧尸，或者工厂里边烧尸，会有味噶嘛？ 其一就 系话就俾人踢爆。 其一就话温度一定唔够。 系啦。 第二就系话系冇通风啦。咁你系嗰个味道，基本上我谂几里都闻到。唔系你点走咧？ 你普通如果用一个，我当你用石油气炉去烧啦。石油气炉产生个火有几热？即系千零度啫嘛，顶笼。 嗯， 5000几度，5400度去烧一个铁球，佢都系变白色，都未溶。 五千冇溶噶啦，因为 铁白色 铁咧就1400度就溶噶啦，系啦。 但系都系去到白色噶咋。 嗯，但系咪重点咧？我觉得就火力系一个好大问题，因为咧你讲冇错啦。个火你个炉头有几大啫？你点烧啊？所以大部分咧嘅烧尸咧，佢哋就系淋一啲。物体或者燃溶液咧，就落个尸体入边嘅， 令到更加长。 系啦，更加其实咧，当你淋完之后烧咧，人嘅肉系好好烧啊，好多脂肪，所以就其实自己会慢慢烧，都系嗰句啦，慢慢烧。再加埋 Albert 讲一句，唔够温度，再加埋一样嘢就系。香港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 地方小。其实地方 小。先人你刚才也有讲过之前我哋倾偈都话你日光日白烧都冇咁觉啊。你夜晚又烟又有味又有火光你边度搞得掂啊。 其实最我哋睇返头先嗰三单啦、就係嗰个校长已经去一个比较叫做人少啲嘅地方、但係其实你基本上你基本上都一定俾人发现嘅。 喂你喺个停你喺个停车场夜媽媽突然间撞。大火，屌离远都见到咩事啦，大佬实嘢引人注意。 系咯，唔知佢点谂嘅。 系啊， 系咯，其实有好多更加之处理先得好嘅办法嘅。咁、当然我哋今集唔讲住啦，我哋慢慢慢慢咧，总之我哋喺呢十几集一定会话俾你听，有啲好特殊嘅处理方法咧，我系谂咗好耐。呢啲桥系得嘅，系啦。不过当然咧，我哋惊俾人谴责咧，所以我哋咧会暗讲，唔会明讲嘅。嗱，好啦 ，Albert 咧就我哋揾一啲资料咧，就分析一下咧，究竟即系殡仪馆或者殡葬行业，或者我哋火葬场嘅火葬场嘅运作系点？ 头先讲嗰三单咧，就系不正当地消失啦。咁我哋讲下啲正当嘅究竟点样消失咧？就系、是、尸体火化嗰阵时咧，就会放入一个大约800至1200度咁上摄氏度咁上下嘅火炉里边，咁咧，火化之中咧，尸体大部分嘅器官咧、软组织咧，就会因为高热而蒸发啦。 好，开去图先，第一个第一张图先，好，第四页第一张。 咁大家见到咧，就点解系白色嘅咧？嗰、那个咁嘅棺木咧，其实我哋平时用见到嘅棺木啊，嗰啲咧，即系咁靓嘅棺木就唔会攞嚟烧嘅。 解释下先， 就唔会攞嚟烧嘅。 喂，平时啲棺木嗰啲四块半好鬼靓嘅，又话柳州版又话成 嘅。系啦，就唔会攞嚟烧嘅，佢系通常系。如果真系烧咧，会系一啲薄板啦。 唔系，系连埋嗰副一齐烧。哇，大佬，我俾嗰个价钱系嗰副嚟噶，系啊。 但我揾嘅资料真系唔 熟，可能 你嗰个系咪吓上高啊？ 国内或者台湾噶， 系啊，台湾好 系台湾。因为点解咧？香港以我所知系连埋副寿一齐烧嘅。 系啊，连埋一齐烧噶。 喂，曾经试过一 case 咧，就话咧，喂，点解我俾块？俾个靓板入去，点解你俾个超板烧啊？又 系啊， 好似以前有俾睇嘅香港啊嘛， 睇唔系你揿掣，以前系可以睇埋嘅，揿 系。喂，唔系你讲下你有冇睇过先？ 都唔好，嗰阵先唔俾啦嘛，我老豆99年嗰阵先唔俾啦，已经。 哦，开直系身座系可以睇住隔住块玻璃嘅， 系啊， 系咪好恐怖 咧？唔系个烧副官啫嘛， 大陆睇到副官嘅啫， 大陆就唔系嘅。 拎起咗噶啦，嗰冇嘅就 翻翻嚟先，翻翻嚟先，睇睇我哋样先。 系嘅，大陆就以前系俾你睇嘅，但系咧大陆嗰个棺材冇底噶嘛。 嗯， 拎入去嘅时候就拎走咗佢啦，就成份拎入去，但系个烧嗰阵时，你知啲肌肉挣扎咧，成条尸弹起噶嘛。 系啦， 所以就唔俾睇咯。 呢样都系一个都市传说嚟嘅，即系讲咧就话喂。烧嗰阵时，好似好多人系未死喎，假死状态，会唔会就话惊诶？惊根本嗰个人未死啊，烧鬼死咗嗱，其实就唔会嘅。你如果系烧之前咧，喺医学处理嘅程序处理啫，已经一定死硬噶啦。 系啦， 系啊，因为你 因为佢要解剖啊，成噶嘛。 喂，同埋 唔解剖，你都要入殓房啦，咁冻。 后期如果系上高烧咧，直接喺个肚度劏嘅，一刀放嗰啲水出嚟，先等你嗰条丝末 系啦， 即刻缩埋啊！ 系啊， 即系啊！ 但如果我觉得咧，以我哋咧嗱，今日我哋嘅医学常识相对比几廿年前会更加之进步啦。如果讲系香港嘅六七十年代， 嗯、 而俾你见到成个火葬过程，我觉得好核突、好残忍。嗰个系你亲人嚟噶嘛？ 嗯， 系咪？我谂系嗰种感觉好难受咯。其实我觉得唔应该去睇呢件事情。好、嗯，跟住 Eva 继续讲第二张图啊。 系佢第二张图啊，咁呢个咧就可能系之前嘅啦，就佢就会睇到直头睇到个 哇呢、這个人头嚟 嘅，系啦，佢直头睇到个尸体嘅， 即系 应该就唔系香，应该就唔系香港嘅，系啦，咁呢张图我都揾翻嚟，咁就俾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再去埋第三张啦。佢燒完之後咧，佢因為咧佢都唔係話一個粉狀嘅，即係我哋平時睇個骨灰咧，就一定係燒完之後再用粉碎機，叫做一個係啦壓碎佢嘅。所以其實平時我哋講嘅火化咧，就冇可能一嘢就燒到骨灰出嚟嘅。 哇！先人呢個動作叫乜嘢啊？係咪叫執骨啊？呢、這個？ 系啊， 佢烧完之后， 其实系佢唔系真系成副俾晒你噶嘛，俾佢一袋。嗱，我同你个老豆都过咗身啦，俾一袋仔嚟啫嘛。 系冇错， 我老豆五尺十寸高咁样， 一袋仔装， 佢系头手脚每日俾啲你嘅啫。 系啊，我觉得咧，嗱，其实咧系我哋咧，即系讲少少历史嘢啦，系我哋华人咧。sorry 啊，系南方人咧，先至会有土葬之后起骨嘅啫。咁、 嗯、 理论上火葬就冇执骨呢回事嘅，因为你都唔系化咗佢，你直情烧咗佢啊嘛。系、 嗯、 啦，咁就冇七年执骨呢回事。 嗱，我怀疑系日本嗰啲真系成份俾晒你，因为日本嗰啲好大箱嘅。 诶，呢度咧 四方形嘅箱啊嘛。 系啊，好大箱 嘅。嗱，我就揾咗啲资料，其实咧台湾同日本嗰边咧就话，除非死者家属咧系预先要求。先至会帮你磨粉嘅啫、嗯，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系会成副执晒俾你嘅， 嗯，一嚿嚿咁样， 一嚿嚿咁俾你攞翻屋企嘅， 嗯， 即系俾你攞走啦，我唔知系咪攞翻屋企啦。 因为你知道香港嗰个骨灰位系一尺嘅啫，一尺见方咁样，俾个硬仔，你乜可能装得晒啊？冇可能装得晒、嗯。 好，下一张图啊， 嗯， 再下一张图咯。嗱，咁呢个就睇到系即系啱啱烧完出嚟嘅， 嗯，系呢个一定唔系香港， 系啦，呢个唔系香港啦， 因为香港系有埋副馅噶嘛，系啦， 馅系咩意思啊？ 咪有埋， 副棺木 啊，即系呢个斋烧个馅啊嘛， 系、哦、你阿仙人你咁讲咧，如果香港系连木烧，即系连嗰个寿咁烧埋啦， 系啊， 咁你仲好鬼多灰噶， 系咪 咁咧？ 系啊， 系啊，因为嗰啲木都有灰噶嘛，仲有冇相啊？ 冇噶， 暂时停一停先， 停一停先，翻翻嚟先， 系好环保嘅香港， 系啊， 系啊。 即系冇话环保棺木咁样话，我见到人提倡 有环保棺就用嗰啲瓦通纸做嘅， 系啊系啊， 纸嘅系纸嘅， 阿成成日抬去嗰副啊，纸皮做噶嘛，你都真系真噶嘛，纸皮 真系冇咁样嘅，喺嗰副只不过系整出嚟， 即系佢成日去抬嗰副啊， 正式嘅啫， 系佢哋四五行动成日抬住嗰副咪用纸做噶咯， 系啊，但系真正嗰个好似压成嘅，将佢硬嘅都系硬嘅，好 ，Eva 仲冇嘢补充？ 咁我哋不如讲下现代流，即系现代咁样。咁样做呢个火葬啦，但我哋讲下古代啦，不如，即系古代咧就比较冇咁高科技啦，连个炉都冇嘅，咁佢哋通常就系用柴木砌成一个，即系我谂大家电影都睇过噶啦，砌成一个方形形嘅嘢。 嗱，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咧，我建议大家睇咧阿林正英嘅僵尸系列咧，即 系 话咩荔枝柴啊，咁砌一个台咁样咧，就摆两个人上去咁。 系啦，咁就爱嚟烧个尸身啦。咁咧听闻话如果砌得好咧，即系有个技巧嘅，砌得好嘅话咧系烧得特别干净嘅。 即系我哋以前僆仔去砌炭咧，你砌得好通风够。系 冇错， 咁啊个火 冇错冇错， 系啦。咁烧得好啲嘅话咧，咁啊对个死者又尊重啲啦， 系 咪？同埋另一个更加我哋想讲下嘅火葬方式咧，就系一个特别啲嘅，就系流行咧将死者咧摆喺只艇上边。 哦，燒咗佢， 你講 推出去 咁印度 feel 嘅。 嗱，維京人咧當年咧係咁樣火葬嘅， 包圍人 係啦。佢哋點解咧？就係話有海葬加火葬嘅意思喺度。咁而家嘅印度教都仲有呢個傳統嘅。 行河 係 啦， 阿仙人點睇嗰個行河咁樣做？ 真行河真 係。我見到咧啲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咧。呢边有人喺度洗紧头， 嗰度咧烧紧啦， 热丝喺度浮过喺度 洗衫乜都得噶，系啊。 但你谂下，我喺个海上或者喺个行河度烧紧嘅时候，你一定唔会烧得晒噶啦，嗰啲火都咁热啦， 系啊。 跟住就沉咗落底，跟住啲喺度。 哇！啲好高矿物噶嗰度。 哇！咁真系。 总之，地球咧去到中差唔多终结嘅时候，我谂啊得两种人系生存。在地球的、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明白 了，一个就是科学犀利，那些什么化学品都吃到的免疫、 免疫， 一种是任何细菌都顶得住、 中国人还要什么都拔得落口， 是啦， 都懂得吃，不要拔得落口， 好像 我有个客人去印度出差、那他已经很稳阵 了，自己带点水啊， 不是带水喝不到的嘛，现在上到飞机嘛，他喝所有的矿泉水什么都是 樽装 樽裝啊，係嗰啲名牌嗰啲，即係有牌子嘅。咁佢諗住朗口冇事啦，哇！一朗 都中招 啦，真係唔係講笑，真 係。係啊，咁其實阿 Albert 講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叫儀式啦，係啦。咁仲有冇其他嘅特殊儀式講一講啊？ 咁如果講開燒絲咧，我覺得咧就應該要講下射離子啦。 哦，係 啦，嗱呢個咧就最出名咧嘅燒絲之後。所得到嘅一啲物質啦，咁啊，舍利子咧係由呢個人體啦、屍體經過高温火化之後咧產生嘅，咁啊通常係600-1600°C咧咁燒咧，咁骨頭裏面嘅碳酸鈣咧、就會有機會同人生前咧攝取嘅多種鹽類礦物咧就作出結合，就會出現一啲類似陶瓷狀嘅結晶。咁呢啲咧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舍利子啦，係啦。咁其實舍利同舍利子又有啲唔同嘅喎。我頭先所講嘅舍利子啦，係因為一粒粒嘅。咁舍利咧就真係燒完嗰啲灰，係啦，就咁嗰啲骨碎片就叫舍利嘅，係啦。咁最出名就梗係當然係呢個釋迦牟尼嘅佛。祖舍利啦，全世界最出名噶啦，香港都好似有展出过嘅，我记得系啦。根据资料记载咧，现存世上咧佛祖嘅真身舍利咧就有一块嘅头顶骨，两块系其他部位嘅骨头，四粒佛牙，同埋咧有一个中指嘅。指骨舍利，同埋仲有84000粒嘅圆形舍利子。 哇！ 84000粒， 系佢呢个咁写嘅。 食咗啲咩？ 传闻 有啲恶言啦。 传闻，因为舍利子好细粒嘅， 好细粒， 其实系啦。咁我哋可以睇睇相先啦。 系 呢个第四至第五张，嗱呢个就系佢烧完啲骨里面比较大粒嘅舍利子啦，系啦。咁下一张第六，呢个我哋睇到细粒啲嘅。如果你话咁样嘅话，有即系几千粒，系啦，几千粒、几万粒，咁可能都有嘅。 系啊， 系啦，即系佢刮翻出嚟啦，我估系。 系啦，好，继续。 系啦， 好。 咁我哋冇噶啦，我哋就 翻嚟先。 啊，我听过系你临死前食，经常食一种咩食物嘅，你就会好容易产生舍利子。 哇！你真系唔知。 其实咧就好似话咧，嗱，我睇资料啦， 大家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咧。 其实就而家现世嘅一啲嘅技术啦，就已经系好兴，即系可能殡葬业啦，就好兴系将一啲先人死后嘅骨灰咧，就做一啲咩结晶啊，已经系有用好多系啦，用好多技术咧，可以令到佢做成好多形好多嘅状态嘅。即系你话模拟翻呢个舍利嘅状态系得嘅。佢哋可以用人工做嘅，即系而家仲好兴啲宠物死后都系咁， 系啦，因为咧咁样嘅，曾经试过咧有个 case 咧，我哋见到喺外国，咁啊有人咧就买好平咁啊喺啲街边档啦，同埋有啲我哋叫做首饰翻嚟戴啊，佢又买咗个樽仔咧，有个有粒石咁样好靓咁样啦，跟住后来咧系有一次啊戴 back 病咧咧，个朋友。我哋翻除咗佢，佢做咩事啊？ 有嘢喎、 啊，唔系噶，呢啲系嗰啲，我系做殡仪嗰啲嘢噶嘛，呢啲系嗰啲 装， 唔系装骨灰碳仔少少地啊，加埋粒石，可能都系骨压成，跟住变咗个晶体啊， 佢二手买 系啊，咁、 即系佢哋觉得靓，即系 佢觉得几特别，点解个樽细细个樽仔同埋一个石喺度嘅，咁即系大家如果佩戴饰物咧都要小心啲，因为好多时嘅饰物咧并唔系纯粹爱嚟做一个首饰咁简单，可能有啲。 人哋嗱，我哋先唔好讲宗教仪式先，可能是一个纪念品嚟嘅，纪念物嚟嘅。 即系等于有啲西人去人哋嗰啲新界啲祠堂，偷咗人个神主牌，以为艺术品，翻去佢而家唔识噶嘛，大佬啊，佢都唔知道嗰啲字写乜。 系以为系咪先？以为一块板好似一啲摆饰，系啊，啲 几靓个写得咁啊，啲木又几特别咁啊，攞咗翻去系嘛？不过咧，即系呢几单案都系消失咧，即系呢个行径一啲。 嗱，咁我答一答啦。阿 Winnie 咧，佢就话八万四千粒，有啲疑问。咁我都唔排除可能我呢个资料有可能有啲错误嘅。咁、啊，我再查一查，系我查一查先。 但如果佢头先嗰啲好似咩啊，好似鱼子酱嗰啲咁样就有， 或者有机会 沙粒状嘅会发生咗，系啊。 同埋如果佢系佛祖嘅话咧，可能嗰啲碎骨佢都可能变咗。分咗去， 不如咁讲啦。阿 Apple 讲冇错，可能咧佢哋烧咗嗰啲灰，好晒粒，好似尘咁晒，都当系一粒。咁啊，真系你知佛祖好多人好认真去睇呢件事情啊嘛。嗱，咁咧其实我哋香港有个罪行咧，叫做非法处理尸体嘅，所以以上咧嗰三单嘢都会造成咗呢一个 入罪嘅， 好明显入到罪噶啦，已经。 我哋有够钟啦， 喂，我哋有够钟啊，讲下，其实一个钟头好快过。好啦，咁啊，下一集同样时候咧，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案件啦。好。大家都可以在 YouTube 入面咧，或者在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我哋可以留言 倾下偈啦。 你哋想知道多啲乜嘢啊，成啊，或者啲意见啊，话俾我知道。 或者我哋开翻个群组俾大家倾下。 好啊，我都觉得系啊，系啊。 可能嗰啲咩十围啊，咩即系又就可以继续讨论啦。 唔系三，啦得，我哋就 十围。 OK， 即系我哋讲漏咗嘅嘢， 保留 翻佢， 保围啦，保围啦。 好， 咁下集嘅时间见。好，拜拜， 拜拜。